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相信一种说法，读书的时候只要你笃定你喜欢谁，谁很快就会成为你的同桌。真的，还在读书的同学呢，可以试一试哦。记住要笃定哦，不要始乱终弃哦，即使失败了也是你的，孤独虽败有荣。

有时候玩玩闹闹逛街撒野呢，我还蛮喜欢找一些奇葩朋友的，他们自己爱吃那种特别辣的烤翅，就点一大包回来，然后吃得我第二天满嘴火泡。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打来电话讲跟前任的狗血事件，全然不顾我是不是在陪孩子睡觉。他们就是小时代里的手撕达人，随时手撕又随时和好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累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准备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， 唱得好。 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的爱过才回头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 什么才是好的友情？我想就是那个人呢，总能够唤起你心底最美好、最有力量的一部分。它会让你发现这个世界更大、更多元化，你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性，让你充满斗志和力量。它会修正你的错误，纠正你的思想，但绝不打压和鄙视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这里，在晴朗的天气，让我拥抱你，在晴朗的天气。